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京味文化学者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到这个电乐啊，听到我们对于嘉宾的介绍，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北平杂记》， 是 它的作者是齐如山先生。上一次和肖老师聊天的时候，在节目里啊，我们一起聊过一本书，叫《北京360行》，它的作者也是齐如山先生，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 对 啊，两本书其实有联系，也有不同。 是，都是说的咱们北京的事儿、 都是北京的事儿啊。齐如山先生很多朋友其实非常熟悉了。有那么一句话叫"赏梅勿忘齐如山"啊，那是 梅。我觉得您也可以给咱们听众朋友，稍微的。介绍。 齐如山先生啊，写过好多这个戏曲方面的理论啊，是个戏曲大家，被称为是梅兰芳的戏袋子啊。和梅先生可以说是艺术上的知音，是莫逆之交。写了好多关于北京的书，但是齐先生不是北京人，他是河北高阳人。 对， 但是在北京生活了50年。 是 啊，在1949年的时候去了台湾。 所以也应该算是个老北京。 是个老北京啊，50年可以说人生最美好年轻的日子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啊。所以说在他身上，其实我们看到啊，一个我们觉得高高在上的一个戏曲理论家哈，那是很高雅阳春白雪他所演。 可以这么一样，如果呀、咱们听众朋友对他那个形象上缺乏一种感情认识啊，看过电影梅兰芳的可能有那么个印象，其中有个人物叫什么呢？邱如白。这个生活原型就是齐如山齐先生。 对，当时还产生分歧，说这不是原来的齐如山先生啊，但他确实哈、和梅兰芳先生，对于中国梅派的这种曲艺的传承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觉得他的东西阳春白雪，但实际上他又俯下身来，把北平那么接地气的好多好多民俗掌故老北平的五行八作，也最后形成文字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比如说北京360行，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北平杂记》。其实说到《北平杂记》啊，前面有一个。序，高晓东写的，写在前面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文字，我们可以先欣赏一下哈、就像敲门砖一下，我们敲门砖一样，我们来看看，究竟《北平杂记》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它里面写了大概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们跟随着这个编者去看一看。高晓东写道：“看官书中的这册小书。”由齐如山先生的三本小书汇成，即《北平》《北平怀旧》《北平小掌故》。这三本书虽然侧重不一，但都通过不同的侧面向我们展示、记录了20世纪初的那个北京城。若名胜古迹、商业文化、市井百态，乃至民间轶事、前清掌故，当然还有先生最擅长的京戏等等，是写旧日北平不可多得的佳品。而要说起这本书的气质，我想大抵可以概括为8个字：雨淡未长，情深意重。 是。 您看，咱们不说别的，就说啊，是写旧北平不可多得的佳品。 嗯， 这个不可多得这四字用得特别好。 为啥？ 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写到老北京的是吧，往往呢写的是比如说这个宅门或者是胡同 民间的 大杂院啊，或者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偏重于什么的民俗啊民间呐、啊、较低的层次，很少写到官场，更别说写到朝廷， 嗯， 是吧？但是你看齐先生这本书里边呢，那真是上到皇帝，下到庶民， 嗯， 他都有所涉及。 上到宫廷生活啊，下到贩夫走卒、五行八作，什么都有，这个跨度非常之大。 对，所以不可多得，而且他不是道听途说， 嗯，还 不 是八 卦，对， 不是野史， 更难得， 是他所见所闻， 哎，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亲自告诉他 的。嗯，你看我们在目录中可以看到啊，分为三个部分，北平啊，这是一个部分，比如说说到了北平的建筑、北平的商业、北平的工艺，然后也说到了前清上朝的情形，前清皇帝的生活，北平街道与管理。第二部分呢是北平怀旧，比如说说到了饺子，说到了元宵、花市、灯如昼，最后一部分是北平小掌故啊。既然他的跨度这么大啊，他的视野也不一样，视角也不一样哈、啊。因为齐先生的父亲当时是在朝里做官儿， 对，在户部 啊、 是户部的司员， 对，所以小小的他曾经跟父亲一起上过朝， 对， 他就亲历了。比如说后半夜一点就起来，然后怎么上朝，怎么吃的早餐啊、吃饭的那些大官都什么样，他亲自看到而且记录下来了，非常非常的生动。嗯，咱们就先来讲一段这个上朝趣闻啊。 嗯、好， 就是小小的齐如山他看到啊，就和我们在电视剧里或我们在正史中看到的宫廷这个官员上朝是不一样的啊。他怎么写的？ 你看他首先咱们要说一下齐如山所谓的上朝，不是到了这个殿里边亲自面见皇帝啊， 嗯， 那个是比较级别高的啊，一般都是堂官， 嗯 啊，就是这个各部的部长、副部长这个级别的。那么像他的父亲呢是司官，就相当于现在司局长， 嗯， 他们在哪儿呢？在朝房，就是咱们进了这个端门到午门之间。 两侧的 两溜，哎，东西那个、那是六部的朝房， 挺长的两溜呢。 对，他们在那儿上朝是什么？处理一些皇帝交办的事情， 嗯， 或者是头一天转来的一些折子，啊，皇帝有批示，由他们去办。 嗯， 所以在早晨他们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如果是吧，没有什么事情，那么就下朝之后，他们还有自个儿上班的地儿， 嗯、 就是各部的衙门 啊、 哦，他们上班。是在各部的衙门 六部口啊什么的哈、嗯、 像兵部对不对是吧，都是在这一带，就是离这个朝廷很近。 嗯， 那么作为这个作者当时是跟小孩儿是吧，他说了 挺新鲜的， 跟着先尊就跟着他父亲去，他看到的往往是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而不是一个成年人或者是一个大官的角度去看、 嗯、 那些成年人和大官呢，他往往因为他常年这样，他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司空见惯了， 司空见惯了。哎，但是如果小孩儿平常没有见过，还朝廷对他来说还是很神秘的，但是到那儿以后，他见到的可能跟他原来想象的神秘差距很大， 对， 所以这时候印象非常深， 看什么都新鲜， 是， 而且可能发现了大家没有发现的一些细节。嗯、 对，咱就说上朝几点上朝、 嗯？ 三点上朝。 要说过去当官的真辛苦啊。 是。几点起来？你说也没有汽车过去， 就是 那您一点就得起来，什么时子时？ 不是那几点睡觉啊？ 那您早睡呗。 就是比如说咱节目结束七点就睡觉了。 像尤其冬天天不黑，您就基本就躺下了。 哦， 也有的睡个两觉， 嗯、 就是什么呢？上完朝回来再着补一回笼。 哦，再补一觉。 对，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夜里一点起来，然后穿戴整齐，坐着轿子也好，骑着马也好，然后您赶到哪儿去候着呢？ 嗯， 就赶到东华门外这一带。 哎，东华门外。 大概位置就是从现在这个东安市场往东。往西这一溜 啊， 那么在这儿，因为上朝的人比较多呀，是吧？这个当时又没吃饭， 嗯 啊，除了他本人之外，底下还有下人随从啊，什么轿夫啊、马夫啊， 就是 啊，这些人那都在那儿， 所以也是觉得，哎呀，没想到这些大官们大清早还天不亮都聚在那儿， 过去 还没吃，饿着肚子在那儿 披星戴月的啊，这三更半夜就起来了， 是没顾上吃啊。那怎么到了这儿了，看有什么吃的喝的，小吃也好，什么也好，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也不顾穿着这个蟒袍朝服，也蹲在那儿。你比如来碗馄饨是吧，来碗豆腐脑， 就穿着蟒袍就蹲在那儿就吃上了。 你看现在咱们能想象吗？ 想象不出来呀， 那都是头品二品的大官。 就是您都顶戴花翎了，您还蹲在那儿吃， 除非那真是级别够了，或者说家里真讲究，他自个儿带点。 哦，但大多数还就是 绝大多数 饭摊上吃吧， 饭摊上吃点， 哦， 就不可想象， 真的不可想象啊。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跟咱们想不太一样的，咱们认为上朝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就是 是吧，这个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他要说的事情，还是底下上朝的这些官员，还是那些警卫侍卫，都应该是当成一件大事来办， 就是严肃认真啊，连活泼都不能有。 是， 嗯。 可实际上，你看，根据咱们作者写的，别人亲自告诉他的事儿 啊， 有时候也有点趣闻在里头。 就人不可能一直都绷着哈，他也有卸下来的时候啊。 哎、你比如说他有个朋友， 嗯， 是吧？是这个敦王五爷的儿子，啊，这个载金就亲自跟他啊讲过这事儿。 嗯， 这载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载金的职务是干嘛呢？叫侍卫。 什么是侍卫呢？ 哎，这说到侍卫啊， 嗯， 咱们也多少说两句。 嗯， 你看皇帝身边呢，为他服务的有两种人， 嗯、 一种是太监 啊、 嗯，是吧？ 这大家熟，电视剧里经常看。 负责生 活 的啊，或者负责啊，比如说奏折的什么，这就是秉笔太监、 嗯、 啊，就是负责这个秘书方面的事 啊、 嗯。这是属于文的或者生活秘书、文字秘书，按现在的话说， 嗯， 是吧？另外还有什么？还有保镖。 就是保卫工作， 大内保镖 啊， 那就官称叫什么？叫侍卫。 侍卫 啊，在皇帝跟前儿了，叫什么？叫御前侍卫。 纳兰容若不是当过御前侍卫吗？啊， 这御前侍卫可不是像咱们想象的，就是一个、 嗯、 啊，光有一身武艺就能干。 不是就保安吗？ 哎、对， 嗯， 有点通俗的说，有点像 啊， 但是啊，他本身这个身价啊可不低 哦， 可不是外边招募来的。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是啊，过去有这个五科举。 对， 哎，五科举，您中了进士，那么在五进士中，他要选拔一些人做他的御前侍卫。 我估计颜值还得高呢。 对， 皇上看着得顺眼呀。 对， 那歪瓜裂枣的，一身功夫腱子肉，可是长得不好看 也 不行。 你怎么看他怎么别扭？万一接见个什么人，一看他，好家伙， 就是 皇帝都什么人？大清国没人人了。 哦， 哎，所以他不仅有功夫， 嗯， 还有功名，功名就是他科举上来的。 哦， 他还有颜值， 对， 所以也不太好选， 嗯， 是吧？更大量的呢，正因为这不好选，更大量他选什么？就选那些世家子弟、 大员子弟啊， 亲王、郡王、背了杯子、公侯。这些下 都是我们自己人， 都是自己人， 可能都有血缘关系的啊。 您像咱们说那个敦王是吧？五爷他的儿子叫载金 哦， 是吧？那就是爱新觉罗载金呐、 啊，对， 跟皇帝是一家人呐、啊 嗯， 是吧？都是金家人， 这保护着我多踏实。 对， 嗯， 所以这些人呢，是吧？没别的，是吧？您看穿一个这个黄马褂啊，顶戴花翎啊，甚至都是。头品二品这个级别的人在皇上旁边当这个御前侍卫 哦，其实天天接触皇上， 对、 啊、对皇上其实挺了解的， 对、 嗯、 因此皇上那点事儿他们都知道 门清， 他们跟皇上又是近亲、啊、非常近的近亲， 嗯， 说话还说得上， 对，不是奴才哈，主仆之间的这种， 正因为这种关系、 啊、 有时候就有一些小笑料了 啊，都什么笑料啊、 哎、你看咱们这作者就说了，说啊，那个五爷有一次跟他讲过一个故事，讲一什么故事呢？就说啊，这个这是光绪朝的时候， 嗯， 有一天上朝啊，哎，忽然外边下大雨，当时正要接见一个外省来的一个官员， 哦， 这些官员呢不是从外省来，您就直接面见皇上，不是，您得在之前有礼部 要教给他叫洗礼， 培训一下， 对，培训。 你怎么见皇上？怎么行礼？我得头一天教给你啊。 对，说是三跪九叩，怎么跪怎么叩、 啊， 嘴里说什么是吧？眼睛往哪儿看？这都有规矩的，你弄不好，你这就出大问题、啊 嗯， 是吧？你在哪儿实习呢？中山公园设计坛前面有个叫洗礼亭。 啊、哦，我知道， 知道。 我前两天还真去那洗礼亭了，还真是就是学习的洗，礼仪的礼，啊，在洗礼亭学呀、啊。 对，那洗礼亭就假装那儿就是金銮殿， 哦， 哎，您就在前边怎么操演？ 您先跟这儿彩排一下啊，合格了，您明天再去。 彩排这词儿用得好，就是彩排。 啊、事先预演一下吗、 哎？词儿熟了，动作也熟了， 哦， 再去。 哦。 可是赶上那天下雨啊，这官儿呢？动作不甚灵活， 嗯，可能心里夹着有点紧张， 紧张，这个学的那点儿有点忘了 啊， 一不小心呢，呱唧摔跟头， 啊，摔跟头了， 这个在皇帝面前叫大不敬， 这 失仪呀， 啊， 大不敬啊，摔跟头，可是皇上光绪帝也能理解， 就是 下雨嘛，毕竟， 啊， 他可笑就是一摔跟头，他着急呀、啊，往起爬的时候不小心呢、啊。穿的那个鞋就那潮靴、 嗯、 又踩到他这穿这袍子前襟上 了，嘿， 这么一踩他站不起来了， 嗯， 哭嚓又摔了，又趴地下了 啊。 结果这时候呢，这御前侍卫就跟光绪皇帝说了一个笑话， 嗯 说看来这位是要爬着进来啊， 准拿他打岔呢啊。 听完这话 光 绪皇帝 大乐， 大乐， 啊、 所以这咱们都不能想象，说上朝这么严肃的事儿，这玉就跟那说相声似的，还带这评论的 啊， 然后皇帝哈哈哈就这么笑， 嗯， 是这是咱们讲。还有呢，就讲到就是乾隆朝的时候， 嗯、 也有这个故事， 也有一个小的啊、 哎，对， 小的故事。 乾隆朝这小故事呢，也说的也是类似的事， 嗯、 就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呀，有一个那个官儿啊、 嗯， 引荐的这个官儿啊。比较胖， 嗯， 哎，这个胖呢，就是可能就是有点太肥，有点臃肿那样 啊。 正好呢，这个朝里有一个这个 誉王 、啊， 嗯， 他也胖， 他也是这个身材， 也这身材 啊。 于是这御前侍卫就又调侃 啊， 说什么呢？说这位您看没有，誉王他大爷来了。 就典型的那种北京人啊， 对， 玉王他大爷来了，你看啊， 大爷来了 啊， 就是他们一家人、 嗯， 他大爷什么，他比他还得胖、 哦， 另外指的他年龄可能比玉王要大 啊、 哦。从这文字上咱们怎么分析、嗯？和北京的语言习惯， 对， 这是他大爷来了， 嗯， 或者这是一种调侃的话，嗯、还是说你舅舅来了，这就稍微带点骂人、 哦、 啊，都是指的一路货吧， 嗯， 这个。 乾隆听了也是大乐， 也是龙颜大乐 啊、 哦。那么皇帝就是在一种枯燥的这种。刻板的宫廷生活中，哎，有御前侍卫来给他调侃调侃，也能调剂一下他的心情、 嗯。对，皇帝也是人哈、 哎，对， 我们觉得他一言九鼎哈，高高在上，可是皇帝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 是 一年到头天天起早，没有一天是休息放假的 啊、哦。由此咱们就想象前些年播的有关什么那个戏说的那些、 啊， 他也不是说一点生活根据原型都没有， 这皇帝也得乐呀，是吧？他也需要幽默，需要调侃啊、嗯。 是，所以你看，关于这方面的民间传说也比较多。 嗯， 你看有那么个传说，说这个乾隆皇帝做寿的时候，什么这个那个送的全是很珠宝，这些什么很贵重的，什么珊瑚啊，什么 名贵的 这些哎东西，哎，说这刘罗锅送什么？这个这人一看，怎么提了一桶来了 啊？ 哎，铁桶里边啊就几块姜。 嗯 嗯，还有一个不倒翁， 嗯， 完了提了来了，这都献呢，说这个什么一个个献是吧？和珅献的啊，那金珠什么这些翠宝， 价值连城， 价值连城。到这儿了，哎，这个刘罗锅子把那铁桶倒过来，把里边东西浆都倒出来了， 嗯， 翻过来平底朝上了，他把这浆一块一块码一小堆儿、 嗯， 上面搁一个不倒翁， 嗯。 不倒翁，北京俗话就叫搬不倒 啊。 这个乾隆皇帝说：“你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啊， 啊，说我今天过生日啊， 万寿节您就来点这个。 是， 嗯， 他说：“哎，我这有奖，我这叫铁桶江山搬不倒。” 你看这性价比多高啊！啊，这物美价廉。 经济实惠啊，乾隆听了还挺高兴。 哎， 嗯， 你看，就关于上朝啊，什么批阅奏章啊这类的小故事传说啊，在民间不少。 嗯， 还有一个呢，就可能就是更有点什么了，啊，就听着就有点邪乎了。 嗯， 就说有一天晚上啊，乾隆皇帝啊正在这个宫里边批阅奏章， 嗯， 忽然就觉得身后有动静，哎，什么动静？回头一看没人呢，一会儿又有动静。身后何人？然后冥冥中听见我声音， 哦， 二弟云长， 这是谁在说话呀？ 好家伙，再回头没人呐， 这是演恐怖片吗？ 二弟云长 啊， 那就是关羽关云长 啊。 哦，这时候他恍然大悟，过去就有感觉，好像是刘备的转世。 哦，就乾隆是刘备的转世， 有传说啊，民间传说。这样的后，这更验证这个了。于是他又问一句：“三弟何在？” 哦、 三弟就 张飞张 合、啊、 还搭话了。嗯， 后边声又说了：“镇守辽东。”哦，他知道了，刘玄德老是他老大，二弟关羽，三弟现在在蓟辽那儿当总督，带兵官。 哦， 第二天下了一道谕旨，宣他迅速进宫。你赶巧呢，这位呢，这个镇守辽东这个呢。做了点对不起皇上的事儿， 理亏， 心里他正打鼓呢，突然听宣他进京，过去武官怕掉， 嗯， 突然毫无前兆宣他进京，他以为他这东窗事发，心里的一害怕呀、啊，得自杀了， 事儿大了啊，没想到是这个乾清宫里这鬼片的节奏， 是 啊、 嗯，所以你看就围绕着宫里宫外，帮着上朝啊，也什么这、 嗯、 也有不少，有真事儿，有传说故事， 对。最后这传说故事是我们说的传说故事，但前两件事儿啊，那确实是齐如山先生真真切切的写在了《北平杂记》这本书里头。 也就是说他是真事儿、 哦。也就是说他是真事儿啊，确实他是听人说的，而且他跟父亲上过朝啊。他还讲过一件事儿，我不妨给大家读读其中的文字啊。这本书的文字其实也有点就是半文半白啊。那大概的给大家读读，这是关于南书房的酱缸的事儿，也是我们现在听来匪夷所思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南书房的酱缸，这种酱缸是怎样一个来历呢？说来话也太长，然不可简单的说一说。宫中每遇节日，各皇帝后妃之祭辰，当然都要上供祭祀。满洲人之贡品与汉人不同，他们总是用一桌点心，北方管点心叫做饽饽，此即名曰饽饽桌子。满清的章程是中国礼，就用中国旧遗著为祭天祭孔等等，则所有所贡献之食物都是仍用周朝的旧式，若他的家祭则用满洲的旧式，所以宫中的祭祀都是用此饽饽桌子，这种桌子都是用点心摆成，宫中是用各式各样的点心，外边如亲友家友丧事亦送此桌子。这种桌子呢，三尺长，宽约两尺，最矮的也有三层，最高的有21层。这种饽饽呀，因为用量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呢吃不完也赏不尽，怎么办呢？我就跳过这段给大家讲一讲啊。 哎， 嗯，就是太监很好的利用了这些饽饽啊，就把这饽饽吃不完的这个许多呢，就给了太监收买了来用以造酱，因点心中都是高面白糖奶油等等，造出酱来味道很好，太监便把此酱送与亲贵王公及大臣等等，当然不能白送，送5斤酱至少也得赏他10两银子，这乃是造酱太监的一大笔收入。因为这种酱味道比外边好，且又难得，有许多人以得到此酱为荣，内务府的官员多与这些太监熟识，所以常买来送别的朋友。这酱缸放在哪儿了呢？啊，这种酱啊，一造就是10缸8缸，且经常造啊，没有地方摆怎么办呢？因为南书房这个地方从前作为诸王子及亲王之子等读书之所，因为咸丰之后只有一个儿子啊，所以就在宫中读书，此处遂闲置无用，于是太监遂把这酱缸摆在此处。此处离乾清宫虽远，然气味闻得很真切，偶有东南风，更是满院难闻。